唔系嗰个王力宏嗰个嗰首歌，系黑盖个盖盖晒英雄，系许冠文做嘅，都颇耐下噶啦，系有陈友、张坚庭啊咁啦。咁佢个 scene 咧系 YouTube 有试 search 下。咁佢个 scene 咧就系许冠文为首嘅一堆人咧，就喺陈友负责嘅酒店大堂嗰度卖一啲金钱龟， 系 就叫人嚟买唔买龟啊，嚟买龟啦、啊。而佢 sell 嗰啲客咧，其实系一啲鸡。同埋一啲嫖客嚟嘅，咁嘅时候咧，陈 讲贵系一堆贵， 系然后咧，陈友就驱赶呢扎人，唔可以喺我哋酒店做呢啲嘢嘅。呢、這个时候许冠文就讲出啦，你要唔要试下讲？ 俾下你讲， 系咩？你讲呢个啊？YY 挑战，许冠文反驳佢： 嗰边有八只鸡，我哋有八只金钱贵，一阵你啲客全部走去叫鸡，叫完鸡之后，全部都有神龟过嚟，就会帮衬我哋嘅金钱贵。食完之后就唔会神龟，就可以翻去叫鸡。咁你酒店营业额就降低，所以你要鼓励佢哋叫鸡，就继续俾我哋买金钱贵。 好慢，慢口令。 唔系喺呢一个戏里边咧，佢哋有一段咁嘅戏啦，跟住咧佢讲完之后咧，另一条友咧又再反驳佢咯，咁就用好多鸡同龟， 好正。 大家只要喺 YouTube 度 search 就有噶啦， 同天天火锅一样， 3300， 系啦，唔使 send 翻俾我哋噶， 因为我哋睇咗好多次嘅， 系啊，都多谢你 send 俾我。 唔系嗰，但系嗰个听众佢知喺边度都好啊， 系有人知道你 get 咯， 系跟住佢就话呢个啊，我话系，每次睇到都 好啦。咁我哋嘅 full fit 已经出晒。讲完 笑谈广东话， 噔噔噔噔噔噔， 系啦，唔知 我哋唔系认真噶， 我哋真系唔系认真， 唔知边个讲过， 系 唔知， 好啦， 咪边个讲过？ 唔系，即系我突然间想讲笑谈广东话，以前有冇人知道边个讲？ 有啊嘛， 唔知啊， 我 头 先哼晒出嚟都唔知，我哼多次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 其实系一个节目嚟嘅， 系一个环节， 都系讲呢啲嘅， 并唔系一个节目， 系 都 系 环 节啦，唔系一个节目，成个节目讲。 好啦， 好啦， 我哋 再见， 拜拜。 Yo, what's up?